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各位在晚间的20:16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大家关注几则科学技术界的新进展。首先说的第一件事情，中国首次自主设计的大型邮轮获得了国际认证，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近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中船邮轮科技自主研发设计的15万总吨级大型邮轮获得意大利船籍社人责性 AIP 认可证书，这是中国首次独立自主研发设计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邮轮，一举打破国外在该领域长期技术封锁和垄断，开启中国大型邮轮自主设计新时代。该型15万总吨级大型邮轮定位为大众型邮轮，总长329.4米，行宽38.4米，乘客空间比、乘客船员比、阳台房比例、乘客公共区域面积、航速、载重量等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主流船型的先进水平，采用直首船型，满足最新法规规范的各项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顺应邮轮乘客老龄化的新趋势，该船型在总布置及舱室规划方面还体现了通道和设施的无障碍设计理念，并编制形成相应层级的技术标准。此外，该型船在进行公共区域及舱室规划时，增加了船员房间区域和休闲设施。乘客区域也特别考虑了中国邮轮乘客的特色需求，如增大自助餐厅面积、增加连通房、家庭房比例等。 刚才讲到，中国首次自主设计了大型邮轮，获得了国际认证。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啊，在造船这件事情上呢，中国早就已经是世界大国了，为什么邮轮却在我们今天的新闻中才听到首次获得国际认证呢？的确，要是从造船的能力，尤其呢是从运输船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造出很大的船，但是呢，船和船之间也是不同的。咱们在造一些特种船或者高端船，尤其是这种商务用的邮轮当中呢，过去啊，其实这个技术实力的积累呢，还并不是特别到位。那么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新闻，证明咱们在制造大型邮轮这件事情上，也已经取得了突破，也能够造出了中国自己设计的邮轮。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日本呢，开发出了一种号称可以抗衰老的疫苗。哎呦，这个新闻的标题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啊。古往今来人追求的永远不死、抗衰老，这一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日本所谓的抗衰老的疫苗原理是什么？真的可以抗衰老吗？我们先来听一听。 日本顺天堂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参与团队开发出一种抗衰老疫苗，在动物实验中成功改善了小鼠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病症，还能延长早衰症模型小鼠寿命。这项成果有望用于与年龄增长有关疾病的治疗。顺天堂大学发布的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参与团队报告了一种衰老抗原非转移性黑色素瘤糖蛋白 B GPNMB 是一种在衰老细胞中聚集的分子，它在患动脉粥样硬化小鼠的血管内皮细胞和白细胞中表达增多。用高脂肪饮食小鼠进行的实验显示，消除含有 GPNMB 分子的衰老细胞相关基因，可以减弱这些小鼠脂肪组织的衰老程度，改善它们全身代谢异常。研究团队以 GPNMB 为抗原成分研发出抗衰老疫苗，实验显示这种疫苗能成功清除小鼠体内含有 GPNMB 分子的衰老细胞，改善小鼠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病理性改变，还能延长早衰症模型小鼠寿命。 研究团队认为，这一发现将来有可能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等与年龄增长相关的疾病。 对，他说的这个抗衰老呢，首先是在小鼠的身上做的实验，和人体的实验呢，这还差着很远呢。第二呢，这个抗衰老并不是说让人永葆青春啊，它主要是抗击的是和衰老有关的疾病，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阿尔茨海默症等等啊，其实这才是我们研究抗衰老真正的奥义所在啊。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呢是和人体长时间在宇宙当中旅行有关系。我们知道呢，人在微重力或者失重的条件之下呢，身体的血液的流速啊，不能说是流速，流动的方向是会发生一些改变，进而呢，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一些难受的症状，尤其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感觉特别的不舒服。美国的研究人员专门为宇航员研究了一套睡眠装置。 美国研究人员为宇航员研制了一款睡眠装置，希望借此减轻他们在太空生活期间大脑承受压力，进而缓解宇航员常见的视力问题。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制的这个装置将使用者身体腰以下部分围在一个桶状容器中，容器中有工作原理类似真空吸尘器的装置，可产生压力差，令使用者体液流向脚部，这能防止体液积聚在宇航员大脑，对眼球持续施加压力造成损害。在地球上生活时，人们起床后，体液在重力影响下从大脑流向身体。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时，由于处于低重力环境，有较多体液长期积聚在大脑，对眼球持续构成压力，这可能引发视力受损等问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记录显示，在国际空间站生活半年以上的宇航员，超过半数出现视力问题，有的变成远视眼，阅读困难，甚至需同事协助才能完成实验。他们返回地球一段时间后，视力恢复正常。 最后，我们在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即将到来的2022年有关系。美国呢有一家色彩研究机构，他们选定了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叫做长春花蓝，定为2022年的代表色。为什么选这种颜色？这种颜色又是怎么来的？我们先来听一下。 美国一家色彩研究机构选定长春花蓝为2022年代表色，称这种注入紫和红基调的蓝色能最好诠释人们对新一年的期望。据报道，美国太空色彩研究所专门调制了这种新颜色，于近日在网上发布。这是该机构首次新调制一种颜色作为年度代表色。过去20多年来，这家专注色彩研究的机构每年分析全球流行趋势以及影响色彩的新元素，年底从集色卡中选出一个或两个颜色作为次年代表色。研究所工作人员说，用一种新的颜色代表明年非常重要，因为人们现在对世界有新展望。他形容长春花蓝是所有蓝色中最愉悦、最温暖的色调。彩通色彩研究所的合作伙伴微软公司将在 Windows 系统和 PowerPoint 等应用的界面上使用长春花蓝。据彩通色彩研究所介绍，2021年的代表色为极致灰与亮丽黄，在疫情之下传递坚韧与积极的信号。 希望2022年刚才我们提到的长春花蓝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好心情，尤其是2022年，希望疫情能够彻底离我们远去，再也不要回来。刚才呢和大家说了几则科技领域的新知，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数学有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尽管很多人一听到数学这个词儿就会头疼，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数学真的是太重要了。数学模型不仅可以分析出很多事物背后的定理，也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一些新的技术在数学中汲取养分之后，还能够反哺成为数学研究的助力。近期有关数学的两项研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一项研究是通过数学模型揭示了网红的产生，另外一项研究则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机器学习帮助数学家证明或者提出了新的数学定理。正所谓网红崛起有模型，智能数学要双赢。网红的密码是如何用数学方式揭示的？人工智能对于数学研究有着多大的意义和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研究与应用的数学循环。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来说数学，还要说网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儿，怎么会放在一块儿呢？在数学家的眼中，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用数学来解释的，网红也可以用数学来解释。他们为什么在前一天还是一个素人，第二天就变成了一个网红呢？数学家们也很好奇，于是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我们今儿呢，就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新闻啊，是不久之前我看到啊，北京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两个研究团队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对社交网络上的显著影响者，也就是网红这些人的产生和被用户关注的机制进行了分析。而且呢，这篇文章呢也是发表在了近日出版的《自然》杂志《通信》的子刊上。那能够和世界的顶级期刊《自然》杂志有关系，那说明这个研究呢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其实现在关于互联网上的网红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甚至有些年轻人呢立志要成为网红。但是这些立志成为网红的人呢，大部分可能都成不了网红，很多网红呢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成了网红。比如前段时间在抖音平台上呢，有一个叫做张同学的人啊，哎呀，就这么几天还是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好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甚至呢也受到了国家级媒体的关注和肯定。那么关于网红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方法怎么来去解读一个网红，或者是否能预测一个网红呢？今天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鑫。欢迎刘老师，您好。 段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刘老师就是专门研究数学的，而且他那个领域呢就是应用数学。什么叫应用数学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事儿。哎，研究研究这个问题怎么样可以通过数学进行解读和预测。我问一下刘老师，我第一时间给您发这个新闻，竟然可以通过数学的方式来去研究和预测网红，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我第一个反应还是觉得这事儿其实不靠谱。 嗯， 我说这网红这个东西它有很多的随机因素在里面。 对呀、 对。但是仔细阅读了这条新闻以后呀，我发现这个其中啊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数学的原理在里面。而且呢它最核心的是在于它把一些我们比如说前而易见的一些知识去量化了，然后通过数学模型的方式去验证了这些量化的属性之间的这些关系。 嗯， 比如说他这个工作啊，这个在 Nature 子刊上发表的这个工作，他就提出了一个要成为网红啊，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快说，这么多人都听着呢。 要提升自己生成的这个内容的质量。 啊，这个不用数学家研究，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怎么去刻画它的这个量化呢？你一个你自己提供的一段小视频也好，比如说像玉龙老师您做的这档节目也好，怎么样去给他一个量化的一个打分，这其实是第一步。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任何用这个我们大数据来处理、来解释这个社会现象的情况，这个工具，这套工具底下，其实这个量化这一套属性，其实它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第二件事情呢，它就可以引入，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今天解读的这个工作中，它用的是大数据，对吧？用的是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去分析，分析它的这个内容的这个指标，以及我们在网上，我们网络的用户，他去搜索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这个中间的这个关系啊，他用的是美国的这个 Twitter。这个社交网络，去研究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 美国版的微博， 对，美国版的微博。那他在这个研究之前，他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其实还是要去给那些属性要去做量化的这个量化打分，对吧？你的这一套你做的这个内容，它的高分数高还是分数低？而且比如说你一个是科技的一个内容和一个艺术的，对吧？或者是一个体育类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教比如说教大家打瑜伽教大家跑步的这样的一个推送的一个账号，那可能它互相之间它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打分，就所谓的这个用户生成数据的这个打分，它也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数据。对，它首先要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呢，其实也就是我想讲的核心。其实很多的数学研究它和我们其他领域的这个研究者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这上面就有很多社会学的这个专家，对吧？要参与进来，对他的这套 打分指标的这个建立要做出一定的这个贡献。 嗯， 那么数学家呢，哎，就建立了一套的这个数学模型去分析啊，这些属性与属性之间的这个关联程关联性是怎么样的。 嗯， 以前我们有统计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哎，有这个深度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啊， 嗯 啊，还有等等人工智能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方法， 嗯， 可以去研究属性和属性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您的意思是，科学家们研究了半天，包括数学家在内，社会学家在内，他其实给出的是一个解释的定论，就是这个人之所以是网红啊，是因为他在内容上这里这里做得好，然后呢，但他的用户呢，然后搜索了这里这里，然后经常关注到他，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网红。所以这是一个解释性的研究。如果我想让他预测呢，比如说他能不能给出几个金标准，你第一，你每天你日更多少条，每一条多长时间，三十秒啊之内你要有一个梗，然后50秒之内你要有一个爆点，然后你接下来啊你做个100条你就会成为网红。他会给出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哎，我相信他这个工作其实是给出了，但是这些点啊其实也没有逃出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啊，就我们人也就已经知道了您刚才说的这些点，多什么频率给出一个爆点，什么频率又出了一条什么样的新闻，它其实还是我们人知道的知识。所以它预测的这些我们或者还是叫它属性预测的这些事情，它还是没有超过我们人知道的这个范畴。所以说想通过这个数学模型的这个方法去预测一些超出人认知的范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的范畴之内它是可能的，但是呢它可能出现一定的偏差，因为我们的认知，比如说它这个新闻它可能还不见得只和您刚才提到的那 几点相关，它可能还和别的也相关，比如说它的地域，比如说它在西藏出现的，哎，它就比在我们北京出现的可能更容易出名，对吧？它还可能还和一些我们没有把它放到这个数学模型中去分析的属性相关，那这些可能就没有考虑。 那么我就直接问你，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这个研究然后来得出一个模型，我套着这个模型我会变成一个网红吗？ 但是这中间非常我是这么回答您的问题 我是觉得他告诉我们一点，首先内容一定要非常好，那这个内容究竟怎么样才是好？ 对呀，这个科学家或者说数学家你怎么来说这个内容好，这个本身也是一个 就是受大家欢迎，比如说照亮新闻深处这个节目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大家听的人就多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并不是一个网红啊，这个环境不一样或者你的受众不一样啊，那你的这套数学模型得出来的结论或者这个公式是不是也不是放在哪儿都好用啊？ 我觉得是这样，这套数学公式其实是理解在这个假设或者说某种理想的环境下它的这些属性之间有一些这样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它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那如果说数学家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到数学模型中去，那他所做出的这个结论就不一定会100%的就能提示我们反映现实。 您的意思是其实这个结论呢也不见得能够帮助大家成为网红，他可能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没错。 那他的研究意义到底是什么？ 哎，他的研究意义就是把一个纯社会现象，哎，他在把背后的某些虽然说是我们知道的一些数学规律他还是挖掘出来了。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数学家们看着哎呀这大大小小的网红今天冒一个出来明天又再折一个，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网红诞生的？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解释，我们数学家也得要解释一把。 没错，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这个解释也就仅仅是解释，你真的要把它当成是一种预测，当成是一个路线图也是不行。 那绝对是不行的，我觉得。 所以说它的这个含义或者说它的意义就是在于它能用数学的方式做出解释。 做出一定的解释。一定的解释，在一定范围内的解释。 好，刚才我们说了数学家对于网红做出了解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人工智能对于数学家的工作也进行了引导。这个事儿呢非常的有意思啊， 我们在几天之前的新闻当中也报道过，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呢说，他们首次在复杂的数学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机器学习帮助数学家证明或者提出了新的数学定理。研究人员也表示呢，数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呢就是发现模型，并且呢利用这些模型来提出和验证某个猜想，从而呢形成定理。之前呢都是数学家们自己来去进行相关的猜测，或者找到某种灵感，哎呀我知道了这两个数或者说两组数之间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这次呢是采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帮助数学家得出了新的数学定理。那我能简单的理解是，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可以代替数学家来进行相关的工作呢？ 我觉得完全不能 啊。那完全不能，我刚才讲述的这个客观的新闻事实又是怎么来的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工作， 嗯， 啊。首先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呢是一个公号，是一个网红公号 啊， 一个 IT 相关的网红公号。我一看我就说这就是忽悠人，这肯定是 标题党 假新闻，不可能。因为我认为啊， 对，你是研究数学的， 对，我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内，我觉得大数据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它只能帮助人们去验证一些数学的已经大家所熟知的一些性质， 嗯， 对吧？ 你说的这个验证是不是指它的这个准确性或者可用性来做一个验证？ 准确性、可用性，对，它是可以去验证，可以帮助，啊，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没有被证明出来，但是你可以在你有限的数里面，你可以无穷无尽的去尝试说，哎，你任何大的偶数都可以分成两个质数的和，这种验证是可以做的，但验证是不代表证明，这中间的差距非常的大，验证就是在一个有限的集合里面，而数学严格的证明是在一个无穷的这个空间中去证明它的这个准确性。所以我的第一反应，人工智能绝对不可能，它作为一个只要是计算机，它就是一个在有限个这个样本点上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它怎么可能去证明一个数学定理呢？ 怎么能够用有限去博无限呢？ 对呀，我这绝对不符合我们的数学常识，所以我第一反应这是一条假新闻 啊。尤其是你刚才说这个无限的时候，当你说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在你的言语中，在你的眼神中看出了你对于身为一个数学家的自豪。你觉得这个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工作，怎么可以被计算机替代呢？ 也是我对无穷的一种敬畏。对，但真的是这样，我就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它，我就觉得这肯定是假的，这就是标题党，就是您刚才说的标题党，它其实可能做的就是验证的工作，然后呢，它把它说成是证明了。 然后呢？ 哎呀，然后我第二天就发现打脸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公号上，我比较认可的专业公号上，详细的把这件事情陈述了一遍，并且说这个工作已经发表在了 Nature 杂志上。那我就一下子想，哎，这个事儿看来还是动真格了， 要不然 Nature 也不会接他的稿 对吧？ 是啊，所以我就开始去分析去研究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它这个研究啊，它这个或者说人工智能的研究，其实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的这个科学家在其中发作用贡献，而是还有一位，他这个研究的这个纯数学他证明的这个定理其实是低维拓扑，是有一个低维拓扑的数学家啊，他叫Gordy Williamson， 这么一个数学家，他全程参与了这个人工智能专家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Gordy Williams，他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协作关系？ 其实是他，就是应该说啊，这80%的功劳还是数学家的。首先他，我们简单的说啊，他其实是研究扭结的某些性质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有一个性质 A， 有一个性质 B， 这个数学家呢，他就发现这个性质 A 和性质 B 之间啊，应该存在某种显示表达式或者某种函数关系吧， 就中间会有个公式 啊，有个公式，对， A 可以写成什么什么 B， 但他不知道这个公式是啥。 那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他要找到这个公式，数学家们都怎么做？ 猜，直觉啊，这就是数学家的直觉。比如说好多猜想，这不也是猜出来的吗？ 你刚才讲的哥德巴赫猜想， 对，他靠猜，但是对于像这种复杂的性质，确实不容易猜， 对， 而且凭他的这个那么多年的研究，他就一点头绪都没有，那怎么办呢？ 等着， 等灵感。 这次他就选择了一个另外的一条途径，他和人工智能的专家一起去合作了。他就交给人工智能学家一个这么一件事情，他说 A 啊和 B 啊之间是有存在这么一个联系的。什么联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情况你可以人为啊，或者说通过计算机去生成很多 A 和 B 的配对，对吧，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A 一个 B、这个代价而且还不是很高，你就可以知道在很多情形下，对吧，在很多不停的通过计算机生成这种例子，在这个情形下 A 是这个 B 是这个，那慢慢慢慢的其实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数据对去构建他们之间的这个函数关系，所谓的神经网络，它其实就是构建这种，你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对，我就可以构建出它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这个关系构建出来对纯数学家是没用了，它太复杂了，非常非常的复杂，那怎么办呢，于是又经过这个数学家的加工啊，首先人工智能学家先把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通过计算机机器学习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告诉了他说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得把他的主要的从这些这个关系中挑出他最主要的或者就主成分最本质的一些特征来，提取一些主要的特征。 你刚才讲到的本质的或者主要的特征，这个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它是挑不出来的， 挑不出来，只有人能挑出来。 好， 那根据这些结论，他把这些特征挑出来之后，重新又交给了人工智能专家，你继续学，现在我们学就又有目标了，我们就看这些重要的这些特征都要把它匹配上，所以他又进入了一轮学习，这一轮学习出来以后的结果，接下来人工智能学家就不用干活了，就是这个数学家呀，这个叫 Gordy Williamson 的这个数学家，他就看了这个第二轮学习出来的结果，他就猜出了这个表达式， 哇， 猜出了以后他又把它证明出来了，所以说我说80%的功劳都是他的。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是数学家你就觉得这数学家80%是要占据的，我刚才听你讲的其实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人工智能干的呀 是可以说缺一不可吧，但是这个工作如果不是最后他把这个表达式猜出来，机器是学不到的，因为机器它只是通过数据去猜联系。 你的意思是就是再给机器足够多的时间它也没有办法来给出一个最后的表达式， 没有办法给出它最后的 表达式，我给它更多的数据，更多的大数据基础，我给它更快的算力，我给它更多的时间也得不出来吗？ 得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人工智能或者说这个基于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深度学习，它是复杂的表，它给出一个可能比较精准的表达式，但这个精准的表达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啊，而数学家需要的这个表达式是一个非常精简的，也就是说他要通过这个复杂的表达式他中间看出和他等效的精简的表达式来。 哦，我理解了，就像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爱因斯坦的 E 等于 MC 平方，就那个公式多简单啊， 对， 但是那种简单的公式才是科学家们最 喜欢的，需要的，没错，是， 哦， 所以说这和他猜出这个表达式是绝对分不开的。第二件事情他还得证明，他不但得猜出来他还得证明，而证明这一步也是机器没有办法代替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啊，据我了解呢，这次来帮助这位数学家完成工作的人工智能就是谷歌的那个 DeepMind。 对， 这个 DeepMind 呢叫做深层思维，那么在很多年前他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就是和李世石下围棋， 对， 当时下围棋用的就是这个 DeepMind 的这套系统。 对， 那么这套系统呢在下完围棋之后他后来还有很多上佳的表现， 对， 那么这次呢他又是在数学领域又有更进一步，那这个 DeepMind 还是当年下围棋的那个吗？ 这个 DeepMind 所用到的这个工具，可能都还不需要以前下围棋那个 DeepMind 那么难，那个 DeepMind 的那个网络需要更难，因为它需要对抗，它需要博弈，而这次只要研究静态的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的属性 A 和属性 B， 所以它可能所需要的，它其实在人工智能里面，包括我也看到一些人工智能学者的一些解读，就说这次 DeepMind 用的这个神经网络，并没有很出奇，而且大家是熟知的，所以这就更激发了大家觉得，哎，那看来现在是证明数学定理很容易啊，你就很简单的一套这个机器学习的工具就可以来证明数学定理，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了。 那当年跟李世石下棋的那个 DeepMind，他最后能够赢，是因为他用足够的时间，然后学习了人类历史上的几百万盘的棋谱， 对， 他从中找到了联系，让自己成为了一位高手，打赢了李世石。 对， 那么这一次呢，帮助数学家来进行成功数学演算或者推理成立的这个 DeepMind，他是怎么学习的呢？ 他就是这个和刚之前的这个下围棋的差别，围棋就是通过这个博弈的这个围棋棋谱是他的，相当于是他的一个输入，对吧？就是哎，我下这一步，他的应对是这一步，把这么多这些信息是给电脑作为他电脑的输入，电脑的学习就是我应对的方法，对吧？那现在的机器学习学习的是什么？是属性 A 和属性 B 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就是这个关系，其实就我一直强调的一点，它比当时下围棋的那个 DeepMind 用到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知识或者理论要更简单，因为那个需要博弈，它涉及到的一种，就比如说你至少机器和自己下，一台机器和另一台机器，它也得自己互相之间下，那你的应对对我来看是未知的，对吧？所以它需要有一种博弈的功能在里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其实现在我们今天讲到的做数学研究的这个 DeepMind，它的数据的整个的模型要比下围棋更简单， 更简单，模型更简单，但是它做出来的这个事情在学术界所造成的这个轰动的影响更大。 这个事儿呢，我第一次看见新闻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也不大可能吧，因为我了解啊，人工智能其实它的内核就是数学的一个又一个的公式，或者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函数，把它联系在一起变成了数学模型。只不过我们后来又数学家又开发出来了神经网络啊，就等等等等，这个好几次卷来卷去的这个算法呀，就相当于你是用数学公式本身你来去推解，或者说来去构建你不知道的一个数学公式。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从已知来去了解未知的一个事情，有点类似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人呢，打个不适合的比方啊，大家意会就好，你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让自己双脚离地，这个怎么可能？但事实上它确实就可能了。 我觉得玉龙老师您的这个比方打得特别对，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坚信人不可能通过已知的东西真正的去得到或者说是去证明未知的这个东西，这个是肯定。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还是不认为机器学习纯用机器学习，它可以去证明一个数学定理，我觉得还是不行，或者说 所以还是得 未知的数学定理啊，已知的，当然已知的你可以通过一些作弊的方法让他说，哎，他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不稀奇，就是一些未知的数学定理，我觉得用机器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方法是做不到的。 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学习的方法，或者今天讲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对于你们这个数学研究，你的工作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是让我们不但是我们做应用数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了，其实对，我觉得对做基础数学的科研人员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震惊的作用，就是说明我们在日常研究中发现你不能证明的过不去的坎儿，如果说你如果能积攒出他们足够的多的数据，借助于这个机器学习来帮一下忙，是不是可以更容易的证明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你们看来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就以前是在你面前是一座大山，但是也许现在有机器学习的帮忙，这个大山很容易被搬开。 对，可以这么说，是一种辅助工具 啊。 我觉得这可以是成，就至少现在的 你不会有危机感吗？就是 没有， 人工智能都可以来解数学题了，我未来有一天会不会被替代？你们不会有这种危机感吧？ 没有这个危机感，但我有一种危机感，是必须得学习人工智能。对，必须要在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这个危机感还是有的。 那你觉得这个会给接下来的数学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会在他的帮助之下完成这个猜想的论证吗？ 哥德巴赫猜想还是很困难，因为他的验就是他的真，或者说他的验证，他太简单了，他太容易了，就是这个他所想表明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质数的和，就这个已经就是摆在大家面前了，或者就说这个关系是已经被揭晓了。 对，他这个关系是之间的逻辑就太简单了， 太清楚了。就是机器学习它可以帮你， 当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联系的时候， 嗯， 哎，他可以帮你抽丝剥茧，给你提供一些思路。但是当这个很清楚的表达是放在这，你现在只需要做的是严格证明的时候，哎，他反而他的帮助就很有限了。 嗯，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话题，就是他对于一个像沙箱或者黑箱一样的这个东西， 对 机器学习是有帮助的， 没错。 但是在阳光之下显而易见的一些内容，它反倒不见得说作用 那么大。没错，特别是我们人类已经知道的，比如说很多物理现象、物理规律， 嗯， 啊，你说，哎，那我还是要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我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加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前两天我做了一个采访，有一个研究铁极超导的科学家，他跟我讲啊，在他做铁极超导研究的时候呢，进入某一些很高端很前沿的领域，他发现出现一些现象是没有办法用传统物理学解释的。我就问他，那怎么办？嗯，是物理学错了还是你的实验做错了？他说，我觉得应该不是实验做错了，就是我们现在也等待说做这个基础研究的数学家或者说物理学家能够给我们更好的解释，但是我现在也只能先做实验，这个解释什么时候能出来那就看命了。那你觉得我刚才提到的他遇到的这个困境，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他吗？ 我觉得可以，这个就正适合人工智能来帮助他。 嗯， 因为他未知啊，他有数据， 嗯， 又有未知的关系， 嗯， 他不清楚这中间的联系是什么，这时候人工智能的帮助我觉得就是可以达到非常关键。 那就不仅仅是数学研究领域了，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来进行研究。 是很多科学，事实上是现在很多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包括医药，都已经人工智能已经介入进去了。 嗯， 对，在这则您今天解读的这则新闻出现之前，我一直认为人工智能是可以帮助所有的科学，唯独不能帮助数学。 嗯， 但是这次我也改变看法了，还是可以帮助数学的，只是作为一个助攻吧。 嗯，对，你最后加的这个词儿特别的严谨，只是助攻。数学家这个职业还真的是非常的神圣的，因为它和很多科学研究不一样，数学是科学的语言，必须要在数学家有着更多的一些成果之后呢，很多科学领域才能够向前走一步。那么我们回到人工智能来帮助数学研究的这个问题上，今天我们提到的是一个帮助，就是帮正忙的一个结果，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帮倒忙？我举个例子，刚才回到你讲述的那个什么 Gordon Williams 那个人，他来做研究的时候，他是通过人工智能帮他，我用筛选这个词吧，筛选的一些数据当中，他又进行了二度筛选，那么最后呢，人工智能帮助他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从这些信息当中得出了最后的一个数学定理。那么当人工智能帮他来去筛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会筛掉有一些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就像是一个澡盆里面有孩子又有水，人工智能把孩子筛出去了，把水留下来了，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哎，我觉得玉龙老师您提的这个观点非常的新颖，我觉得还真是有可能啊。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它有一定的偶然性。其实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其实这个工作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纯数学家和做机器学习的专家，他们结合来研究这个数学的性质中，其实还真是有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失败的情况。就是机器学习，就是您说的机器学习帮了倒忙。他没有把最本质的给提取出来。所以数学家他可能是第一，他找不到关系。他不能理出一个很简单的表达式出来，对吧？或者是他最后出来的可能还是一个错误的。 那也有可能说数学家找不到关系，我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辅助发现还是找不到关系。我们也不能就此定论说它一定没有关系。 完全正确，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或者说现在可能对于每一个研究基础数学的数学家来说，他所面对的这个考验就是这个。有可能他找机器学习专家来研究，最后就没有帮助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没有能够抽丝剥茧找到这最后的关系式。而在我们这则新闻解读的新闻中，我觉得这个数学家是幸运的 啊。那就好，我就放心了。因为我觉得数学研究就是人类智慧的高光，这个高光如果真的未来我们要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拐杖甚至扔不掉的话，这个高光的光辉就会变得有点暗淡。但是经过刚才跟你的对谈，我觉得这个拐杖